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我唔系卓佳佳，我系 Oscar 拉，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，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喐，只问是非不问立场，破击会。 今日咧，阿 Chris 就有事，咁所以我哋今日咧。你唔好讲到佢好似，你唔好成日讲到佢好似系 entitle 一定唔会嚟咁先啫。你一定话俾人听，因为佢特别有事，佢今日咁啱又有事。 咩啊？佢都话佢系长短周噶。佢琴日同我哋讲，佢哋讲都系去长短周嘅，系咪先？ 系咪 啊？ 系咪 啱 好好好好好。 我都系见样 嗱，咁今日就见样噶，见样 见 样 吓。 嗱咁，唔需要啦，唔需要啦吓。咁我首先介绍我今日点解今日个 studio 咁多嘉宾先？因为其实今日我会重点讨论一样嘢嘅，就系聪明选民，即系聪明选民呢个 solution。 聪明 选民呢个 solution， 咁所以咧今日我哋请到咧四位嘉宾上嚟嘅，咁啊陈 Sir 咧上咗好多次啦 ，Alfred， 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啦，系咪？咁啊 Jackie、阿 Natalie 同埋阿蔡导介绍咗自己先， 系我蔡锦源 吓，系对咪对咪系， 或者听唔到， 听唔到，我系蔡锦源吓， 系， 系 Natalie， 系我系 Natalie， 系， 系我系 Jackie， 好啊，咁你哋来自何方嘅咧？ 五湖四海， 五湖四海嘅兄弟嚟嘅， 皆兄弟。 咁我头先咪前呢，其实听到你哋原来聪明选民，聪明选民，聪明选民呢个 idea 呢，其实系你哋即系同阿 Benny Tai 呢，其实系商量咗好耐，同埋系算唔算系你哋掟俾佢讨论 嘅呢？喺一晚嘅会议之中就定调咗聪明选民呢个 term。 系啊，同埋个 concept 咯，系。即系只系佢配合你哋。 个 term 即系个 term。 个 term。 即系而家坊间咧就讲紧有雷荡，有聪明选民，跟住雷霆救兵咁噶嘛。即系其实而家咧好多人咧都系混淆紧呢三样嘢嘅。其实咧，你哋不如喺开始之前，你谂下轻轻讲解一下呢三嚿嘢。 系咪单止系三样嘢？讲一讲 系咯， 系啦。究竟系有啲乜嘢喺元素喺入边嘅？ 好复杂。 咁我哋就唔能够代雷动计划去讲啊，咁样。但系你如果睇翻成个嗰、那个流程啊，即系当出现咗雷动计划呢一样嘢呢个 term 之后，去到而家出现咗聪明选民呢样嘢，嗰、那个流程咧就系、是、最初大教授佢提出咗嗰个雷动计划之后，当时大家就喺度讲紧呢一个政党点样协调啊，就做初选啊，协调名单出嚟啊，咁样。咁第一开始都已经知道好难啦。咁然之后大教授又提出咗雷霆救兵呢样嘢啦。咁佢称为呢个佢嘅雷动计划嘅 2.0。咁嗰个雷霆救兵呢就出咗嚟之后，就好多人咧净系挂住我要想做雷霆救兵啊咁样。咁但系似乎咧大教授佢都意识到就话其实都唔好掂噶，即系好似争到啲嘢咁样。咁喺其实喺当佢提当佢个雷动计划出现咗之后咧，其实喺加拿大咧就有一班人，有几个女人，即系呢个其中一个。 哇！呢句说话，呢啲系外国势力咯。 咁但系佢香港人嚟嘅， 好细嗰个细啊，好细嗰个细啊。 佢三个完全 系 土生土长嘅香港人，只不过去咗加拿大嗰边就好关心香港呢咁嘅情况。 系咯，我未发声咁样，系嘛？ 佢哋就斗咗呢个计划出嚟，就揾阿 Ben 嚟倾啦。 系对咪系嘛？咁样 O 唔 O K 啊？ 系阿德。 咁或者我讲一讲啦。咁我又事实上都系三位女士嘅。咁就喺加拿大咧，我哋三个都系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嚟嘅。咁都唔介意爆俾大家听啦。就除咗我之外咧，就 Fernanda 生啦 ，Ivy Lee 咧，我哋都系。基本上是在香港出世啦、成長啦、讀書啦，到大概廿零歲的時候咧，先至去加拿大嘅。 我都幾年前啫，都係 你咁講，我唔知可以接受咯。咁樣咧，其實我 但係你香港時候係咪已經好黃絲嗰啲嚟噶？ 哦，咁我 嗰陣時未有黃絲。 其實我 係廿你唔明噶啦， 廿年前 個心係好黃。 唔係廿年前移民嘅時候咧，就冇黃絲藍絲呢回事嘅。 唔係， 即係好泛嗰啲叫咩啊？泛民啊？ 支持民主啦，你當係啦。 支持民主嗰啲咯， 係啦，都好支持民主。如果唔係屋企都唔會去加拿大啦，係啦，如果唔係就搬去北韓啦，係嘛？如果唔支持民主嘅話， 未必有得搬家。 係啊，你話去㗎啦。 咁啊，再研究。咁咧就講翻咧，咁就其實我哋之前就即係依三個朋友啦，咁一齊都去諗話雨傘。之後就好關心香港嘅，我哋就顛倒咧，就每日咧就 睇七至八個鐘頭獨立喎、哦，每人睇七至八個鐘頭香港新聞嘅，咁啊依個加拿大生活比較悠閒啲啊，好啲啦，就係悠閒少少。咁我 唔係我知道海外好多人都好關心， 係啊係，同埋我就好少少嘅，因為我做政府工咧就四點半我翻屋企嘅，係、 哦、 啊，我都咁就 唔係，哎呀，呢啲顛覆啦過嚟， 咁唔知極有幾顛啦，唔知有幾覆啦，咁就之前咧一路路就諗話可以點樣去到支持香港啦，咁一路關心了解香港好多，即係一路睇新聞啊。無論是傳統的媒體啊，或者網上啊，睇 show rap 好多啲幾個鐘頭嗰啲我都煲曬嘅，或者唔同網台咁樣，咁、嗯、就即係一路路思考可以做啲乜嘢咧。最初嗰個諗法咧就係、是、思考話喺加拿大嗰邊我哋去做啲乜嘢，譬如 for example 香港有啲咩人去啊，我哋可以喺加拿大接待點樣接待之餘咧，就係同一啲嘅加拿大主流嘅團體會唔會可以有啲聯繫啊，俾佢哋去到去交流一下等等嗰啲嘢嘅，多即係原底嗰個計劃係咁樣。咁跟住咧到一月初嘅時候，我翻嚟香港。咁樣就因為我一休假半年咁樣，咁就翻嚟香港嘅時候就開始去 周圍 政府工我頭先講咗， 咁係嘅，好多都有嘅，香港冇嘅咋。 咁依個另外一個題目啦。咁一月嘅時候翻到嚟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個無力感都好重，即係香港無力感 好慘嘅。我哋 咁就我都有周圍去同唔同人傾啦，就話啊，即係我加拿大有咩 support 啊咁樣。嗰陣時蔡導都係其中我一揾嘅一個人嚟嘅。咁、我仲覺得好好笑添，嗰陣時佢同我講籌款啦、啊，即係都我諗香港嘅人都自己都未諗到有啲咩可以做咧。你一個咁加拿大人走嚟話，喂，我可以做啲咩咧？邊個得閒幫你諗 嘅？即係雨傘運動之後，大家都。 係啊， 同迷失㗎啦。 同埋，我依家諗翻轉頭咧，都覺得自己有啲白痴嘅，因為香港人自己都未諗到自己要做啲乜，邊得閒幫你諗埋啊？咁你就用自己方法自己諗啦。 但係呢一團火係緊要嘅，因為咧，因為喺雨傘之後，其實香港人係攰到咧，係基本上真係。 元旦遊行都唔想去， 好彷徨啊！大家唔想出聲，唔想剩啊，冇乜力氣咁，所以係啊。如果你翻嚟跟住你俾咁多 energy 落嚟咧，其實係一件好事嚟 嘅。因為一月初嘅時候咧，大家記得啦，李波事件啦，同埋港大嘅事件咧，我都有去嗰啲遊行嘅。我咁樣樣撲咧，我唔使翻工啊，我都覺得好鬼攰噶啦，即係再去合埋啲 event。 一月頭啊，兩個禮拜有三次遊行。 係啊，就是、兩個禮拜我都 delay 咗去台灣， 個禮拜都 唔係，而家都仲係咁噶，每個禮拜都可能有啲。 係啊，如果你參加埋同埋。嗰啲 我哋琴日都出動過啦， 係啊，或者啲 talk 啊乜嘢，基本上你係非常之唔得閒咁樣。咁之後就我就過咗台灣觀察選舉，咁就亦都留低兩個月嘅時間睇低個公民社會啊，同好多唔同嘅人去傾啊，我就即係。當其實帶一個問題咧，就係點解佢哋咁強壯咧？即係嗰啲公民好似乜都發聲嘅，乜都出嚟嘅，而且又推到咗啲嘢嘅。咁即係佢哋都係好新嘅一個公民即係民主社會啦，係咪啊？佢選舉咗即係總統都唔係好耐啫嘛。咁點解佢做到咁嘢咧？咁我就去即係環島遊啦，就去我就特登去啲 backpack 啊，即係碰啲年輕人啦，因為我唔係年輕啊嘛，咁要有啲咩地方可以同佢溝通啊嗰樣嘢咁樣。咁一路就到思考究竟做啲乜嘢。咁到我三月11號翻嚟嘅時候咧，就。再去到周圍再去問啦，咁同埋嗰陣時就阿 Benny 掉咗嗰個雷霆救兵出嚟，跟住本來掉雷動計劃咧，嗰、個政黨協調好似阿蔡導頭先講啦，就係加拿大唔 work 係啦，咁、那個雷霆救兵咧就係、是、加拿大 Lead Now 個 Vote Together 一齊投票嗰、那個即係參考嗰度嘅， 係咩嚟㗎？嗰、那個係、Vote Together 係 Lead Now 咧，其實就係加拿大一個叫我叫 Grassroot 嘅 online 嘅 camp 係在嘅組織啦，咁佢咧就推好多議題。咁佢用嘅方法咧，亦都係啲，例如嗱，譬如佢推一啲CBC 嘅廣播啦，即係佢 make sure 即係好多唔同嘅議題啦，或者環保啊等等啦。咁而因為舊年嗰個嘅大選啦，咁佢就去推一個叫做一齊投票嗰樣嘢，嗰、那個就係一個策略性投票嘅方法嚟嘅。咁當其時咧，我哋又有情況咧，同香港一樣 ABC。不過香港就係 anybody but CY 係咪？依家黃維基提出，咁或者之前都有人提出啦。咁就加拿大嗰就係、是、即係anybody。即係 anybody but conservative。咁當其時咧，就喺唔同嘅區裏面咧，就去到呢、這個 campaign 就去揾一啲人啦，就睇佢先 identify 認定邊一啲區咧 ，A、B 嘅支持者咧加埋咧係可以贏到 C 嘅。咁佢就去喐嗰啲區啦，就去鼓動嗰啲區咧，就話喂同 A 嗰啲同埋 B 嘅支持者咧，就講話你如果睇佢哋根據民調啊，同埋其他資料啦，如果 A 嘅支持者多啲嘅話咧，佢就會鼓勵 B 嘅支持者，你會唔會考慮俾埋啲票 A 啊，或者 support A 咧， 以至到可以對等 C 咯， 係啦，就即係啦，喐即係趕走 C 啦，咁嘅情況，佢就咁樣去做。 加拿大有幾多區啊？即係講緊大約 呢個 good question 喎，我真係突然 間大約咯，即係每日五區㗎，好似我哋 哦，唔係好多區，因為佢每一區係幾千人嘅就係好細嘅就係佢嗰區，因為佢喺嗰度選嘅時候，因為佢分唔同嘅 ward 㗎嘛。 sorry 啊，係突然間佢用自己方，佢係用自己方法嚟幫我移動呢個麥咁樣。咁就所以個做法咧，其實嚴格嚟講咧，喺嗰個推個 campaign 咧，某程度上面用困難過香港，因為佢太多區要去做呢啲嘢，好散。咁佢就透過咧網絡上邊啦，去 engage 嗰啲人啦，同埋咧佢亦都有在地一啲嘅在地嘅我類似話事團咁樣啦，一齊去接觸嗰啲選民。 即陀地。 唔係台地膽，佢其實就係逐有時佢有用個方法。 佢每一個區嗰個複雜性會簡單過香港好多， 幾千人 同埋 嚇。咁佢當其時嘅做法咧，就喺網絡打個網絡戰啦，好主要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揾一啲嘅義工或者支持者一齊推動嘅時候咧，就去區度咧逐家逐户拍門，即係睇下啲人嘅選民嘅意向點樣啊，佢願唔願意？因為大家都啃到好辛苦啦嘛，呢個保守黨呢個司。 咁頭先呢個網絡咧，係咪即係？是哪些啊？不是 Telegram 的啦，是吧？ 他不是用 Telegram， 因为他就是用website 啊，用 email 咁样。Facebook 是啦是啦，等等那些。 email 有啊。YouTube 啊等等那些。 有啊。 他 email 是用很多的。用很多的。因为 email 里面呢，你可以涵盖很多的资料。咁同埋有很多时候呢，他们做得很好的。他俾封信你呢，譬如你参加了什么之后呢，或者俾一个意见啊，有些问题啊，或者有议题的问卷的。做完之後咧，佢俾翻個 email 嚟，跟住下低咧就再俾一啲資料正反嘅論述啊等等，所以係好 educational， 即係好教育性啊，令到選民咧亦都好方便啊，即係我唔使自己去抄一堆資料，佢已經準備咗俾我送入我信箱咁樣做。咁所以亦都個你可以想象啦，佢個成本係好輕嘅，即係唔係話用好多錢去做到呢件事情。咁嗰個亦都係一個公民充權運動咧嘅成功要素嚟嘅。咁 成效咧？ 成效唔錯啊，佢咪擁冧咗呢個保守黨咯。咁所以that's why 香港 好似好有曙光咁。 係啊，會參考呢一樣嘢咯。咁當其時其實我係好耐已經知道加拿大個 Vote Together 啦。咁但係因為我係三個離地噶嘛，即係加拿大噶嘛，咁就唔會識得話點樣去 adapt 喺香港嘅處境裏邊。咁但係就覺得呢樣嘢可以參考。因為香港有唔同嘅政黨啊，成咁樣，咁就所以 that's why 我頭先講就話嗰陣時我喺 Facebook 嘅啲唔識咩人㗎，總之嗰啲大人出嚟嗰啲政界啊、社運啊咩嗰啲 public 嗰啲 figure， 我就 message 咗 Facebook message 咗，即係講呢啲咁嘢咁樣，咁就冇乜咩反應，因為唔知我邊度彈出嚟㗎嘛。 係啊， 咁 我都好似有， 係咪？即係你 好似問咁嚟㗎，係 啊，即係有啲譬如有 無啦啦，即係你知道，即係 Facebook 有時 係啊。 無啦啦就俾人 at 咗落一個 group， 但係唔知咩嚟。係 啊，即係我就比較主動，同埋唔知醜去做呢樣嘢嘅。咁就所以之後阿 Benny 去到提出嗰個雷霆救兵咧，就直情係參照嗰度咧。咁我哋睇到佢計嗰啲數咧 ，make sense。即係佢當然又有嘢，絕對係高難度啦，係咪？有嘢要去到改善啊嗰樣嘢。但係我覺得有 potential， 我哋三個去係咗之後，同埋嗰陣時我台灣翻嚟嘅時候，覺得雖然我哋之前諗嗰啲加拿大 project 咧，可能都可以 support 到香港，但係我周圍問完之後咧，呢個唔係人哋。香港人依家呢刻最覺得緊張嘅，咁我即刻就轉移咗啦，就諗喂要做一啲嘢係關於九月選舉，同埋我哋覺得九月選舉呢樣嘢咧個誘因好大啊！即係如果我哋想做公民充權，我比喻一個好似公民做 gym 咁樣，我依家叫你做 gym， 即係話好懶啊嘛，唔想做乜熱辣辣咁樣，但係我話喂兩個月之後你要著三點式，要曬肌肉，要游水。或者乜嘢，你可能即刻動力好大，我叫你做三日，你做足六日添。咁就係希望用嗰個選舉，就係嗰個曬冷曬，即係三點式嘅機會咧，去到一個好比較 motivational 啲，比 motivating 啲嘅，俾佢哋可以去 go through 呢個 civic dream。因為 civic dream 你都會叫佢睇下嘢啊，各樣嘢噶嘛，都要做一啲嘢噶嘛，就希望其實咁嘅概念啦。所以後屘我哋就諗話啊，同埋嗰個雷霆救兵嗰度咧，我哋都諗話啊，點樣可以因為大家其實個目標都係想話議會過半啊，或者係攞多啲嘅議席噶嘛，有啲乜嘢嘢可以一齊去到協作啊，或者係朝向嗰個目標咁樣去做咯。已经差不多食煮咯，所以咬咗呢嚿海绵出嚟，系啦系啦，咁嘅情况咯，咁就所以就跟住接翻就系、是、跟住就走去同阿 Benny 去倾啊。 咁但系初期同阿大教授佢商量嘅时候，其实佢系即系抱咗个咩心态同你倾？即系佢完全唔知有呢个 concept， 而你哋 sell 到佢呢个 concept 啦，定还是佢已经有一个种 concept， 就系话哦，我哋一定有个公民启动运动啊，你哋呢个 solution 好，即系嗰个交流系咩情况，咩方式 嘅 咧？ 系我第一次见佢嘅时候，如果唔系记错话咧，应该系四月头或者三月尾嘅时候，嘅时候见佢嘅，咁就我就。 見佢之前俾咗個 plan 佢咧，因為我哋已經寫咗個 plan 嘅，嗰陣時應該 version 5或者6嘅，即係我係3月頭先講話喺台灣翻嚟啦，我3月11號翻嚟，咁14號開始寫第二個 draft， 即係我哋企咗傾，咁到見佢嘅時候已經第五六個 draft 啦。而中間見佢之前，我亦都揾咗呢啲社運界啊，或者係對於公民充權係有興趣嘅人，撐下落區啊，青愛揾過啊，公民約章啊，YC 啊，陳敏忠有見過， 係啦。 系啊，系啊，我系周围派啊， 公民气魄啊， 系系系系啊，即系其实系派过噶啦呢啲嘢，所以我唔系揼石仔做呢啲咁嘢咯，因为我唔识大家啊嘛，即系咁离地咁啊，我 Facebook 揾到我就唔理噶啦，啲人唔 cut 我出嚟，唔 cut 我出嚟继续派噶啦，即系做啲咁嘅揼石仔嘢咁样，咁所以嗰阵时同佢倾嘅时候咧，佢就已经睇个 plan 噶啦，咁我佢就话即系都系个理念系好乜嘢嘅，但系佢自己咧就即系个时间，因为佢都好忙，嗰阵时咧佢忙于计嗰啲数啊，嗰阵时我应该咧系嗰个公民数据咧都。都未出現去到幫佢計嗰啲數嘅，即係佢仲係自己一個咁樣計咗條數出嚟，寫咗一兩篇文章啊，接受過一兩個，係啦係啦，一兩個訪問咁樣嘅。 咁我想問一下，你頭先提到就係話其實你接觸 Benny Tai 嘅時候，你已經係交緊第五六個稿俾佢咧。咁你之前嗰啲稿其實係咪應該係網羅咗天下嘅意見？ 天下話 寫成嘅咧。咁你之前接觸過有啲乜嘢人我哋識嘅咧？ 我咪頭先講話撐落區啊，清啦，我同佢傾過啦，係啦， 就係日清， 清哥， 清哥，哦， 就係邊個？同我 同我跳大媽舞嗰個啊，我都未同你。 佢啱啱喺我後面嗰個咯，跳大媽舞嘅。係， 我都見到幅相佢。咁好似你前面啊，影相嘅時候 喺我後 喺後邊。 咁我想問下啦，咁如果係你同阿清哥佢哋商量過，咁之前咁照計，你會同啲左膠商量過，又或者有冇同啲本土派商量過？佢會係有 feedback 嘅咧？ 唔 work 噶，咁樣嗰啲啊。 嗱，因為 揾親我哋呢啲係話好好好咁啊嘛。 係我明白。嗱，因為咧，我再次講咧，就係我係離地噶嘛，我係喺 Facebook 揾啲人噶嘛，咁就同埋揾完之後，嗰啲人都要回應我肯出嚟噶嘛。即其實我都派揾個法定會師，佢冇回應我出嚟啊。 即本土派嗰啲從來冇覆過你。 嗱，本土派嗰啲其實我都我都冇 network 啊，即都因為你除咗 Facebook 嗰啲咩咧，其實都唔騷你，你就即冇噶啦嘛。講真，咁我亦都唔識。 但唔好介意我咁問啊。咁但係照係嗰班人應該喺社區網絡又或者個即係 Facebook 上邊嘅 networking 係最好最曝光率最高。佢照計應該係你覺得照計佢應該嗰班人最易揾噶。阿青哥嗰啲好難揾下喎，照計。 青哥點會難揾啊？乜嘢會咯佢噶？ 佢好 responsive 嘅。係 啊， 青哥 唔係揾黃楊達義點咩？ 咁唔騷你啊嘛！ 你完全唔知邊個係黃楊達？ 我知邊個黃楊達，我知邊個黃楊達，但係我依家講緊公民充權嘛，我嘅揾啲公民充權嘅人。 其實任何派你直頭要對 咪 ？Exactly， 即 係 我諗你嘅意思。 嗱，應該咁樣講啦，應該咁講啦。我哋依個運動咧，其實成個全名咧就係公民主導重奪議會，做個聰明嘅選民。咁由於咧，我哋成個 campaign 係因為我嘅理念喺度嘛，咁就成個 campaign 咧，我哋做嘅時候咧，其實係以公民主導嘅，所以咧。我去到將嗰個 plan 去到揾嘅人咧，我就唔係揾政黨，我亦都去台灣嘅時候咧 ，consult 過吳介民老師，你 知道吳老師 咁個因素，吳介民老師，我同佢傾過，講我嘅概念。 即係你本身已經有 orientation， 要揾邊啲人，有邊啲人唔揾㗎啦？ 嗰個唔係 orientation 啊，而係話我依家玩呢樣嘢，我唔係揾政黨 嘅嘛。揾翻啲對口嘅，係 啦 係 啦， 即係同你傾嗰啲人咯。 即係嗰啲都係中意玩，即 係吳老師嗰啲係玩開呢啲咁太陽花啊咁啊嘛，咁咪揾佢咯。 即係公民嘢㗎嘛，咁我依個唔係組黨啊嘛，嗰個唔揾政黨。甚至乎即系呢个，因为我唔想俾人哋个感觉就系话，喂，我系搭个这个出嚟系做助选嘛，我唔系啊嘛，我系讲公民一齐起嚟去到真系主导呢个选举嘛。 但佢哋系热血公民。 但系我谂 唔紧要，唔紧要，唔紧要，你继续讲得又唔使理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咁所以我揾 热血公民。 其实我揾嘅咧，或者我都可以讲下啦，就系有系散后嘅组织啦，主要都系散后嘅组织啦，同埋有一啲嘅。 咁散后组织唔系政党咩？ 法政會師都係散後組織嚟㗎嘛。 OK OK。 另外係拆散爸媽，我亦都有 message 過，咁可能唔得閒啦。咁 所以散後爸媽。 sorry， 散後爸媽。另外就係嗰個公民聯合行動啦。咁嗰度有依家可能好多個組織啦，因為佢一路都有加嘛。 即係你喺台灣吸收咗啲經驗，就知道應該揾邊啲人，邊啲人咧暫時都有階段 唔係淨係台灣吸收經驗，因為我再講一次咧，就係我哋依個 campaign 係公民主導嘛，係講公民充權嘛。咁我梗係揾一啲人係對公民充權係有興趣。 堆啦，係咪啊？咁我就咪揾嗰啲人一齊 接觸，因為換到一紮嗰啲咪啱咯。 係啊， 下邊沙克巴馬嗰啲一紮啊嘛。 或者咁講啦，諗成個嘅聰明選民運動咧，其實個對象係全港嘅任何市民。其實熱血公民如果佢支持呢個概念咧，佢都可以參與㗎。其實冇話特別話要係邊一個組織特別，我哋揾佢多啲嘅。只要佢有興趣一齊幫手推廣呢個聰明選民運動嘅概念咧，其實都係參與，因為呢個一個概念啊，唔係一個組織。係啊，咁所以其實當下其實我諗阿 Letty 其實佢都係就咁 Facebook 揾我嘅啫。其實我係一個普通人，我唔隸屬任何個組織，我係一個普通社工仔嘅啫。咁所以當 你係咪社工復興嗰度㗎？ 我有幫社工復興，我都係社總嘅人咁樣。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高，其實我亦都唔係啲乜嘢話啊即係啲咩黨派嘅人啦。咁所以我諗個概念就係、是，我諗當初去揾嘅時候都好希望揾人幫手推廣。咁、最方便梗係揾啲可能已經係去開派開單張啊、落開區啊，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幫手。 嗰啲叫唔叫地區裝腳咧？你覺得 嚇有咩？ 嗰啲叫唔叫地區裝腳？ 你可以咁講啱，係啦，地區裝腳啊，幾好幾好，呢、這個唔係啦係啦。咁所以其實而家其實譬如舉例，我個角色亦都係做緊一個社區嘅話事團，都係講緊點樣揾多啲地區裝腳，任何人都可以參與，無論你支持咩黨，你都可以參與。只要當然我哋唔係幫人助選啦。咁所以其實佢當初揾只不過係方便佢去揾唔同組織做嘢嘅啫。但係其實而家都發覺其實我哋都有散收收㗎，即係好多啲獨立人士啊，自己過嚟參與個社區話事團。 唔係，但我想，但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喺香港點樣充權法？即係係啦，因為你講咗加拿大咁，但係你嚟到香港 揀 個名叫聰明選民，咁但係點樣充權法？ 世界 嚟，或者 content 嗰個 係或者我講少少，其實個 民主噶嘛，香港你知啦。 呢樣嘢我唔同意，呢樣嘢我唔同意，或者我回應咗呢個 point。 有民主黨，點會冇民主啫？ 我或者回應咗啊。我回應就係 Donna 講呢個香港冇民主咗啦。我諗香港整體個政制咧，唔係一個完全嘅民主。譬如我哋冇一選特首乜嘢啦，但係區議會嘅選舉、立法會嘅選舉咧，其實非建制嘅選民啦，同埋非建制嘅候選人咧，中間嘅關係咧係可以絕對嘅去到運用嗰民主嘅，或者係應用嗰民主。譬如我係非建制嘅選民，Donna 係非建制嘅候選人啦，咁我俾票你，咁你 consult 我。跟住講收完我之後，跟住你知道我嘅民意點樣啦？你入去議會，無論區議會啊或者立法會咧，你去到論證，跟住你論證，我發覺哇，個制度太荒謬啦，裏面都搞唔掂嘅，論證都投票都唔乜嘢嘅。咁我你咪呼喚我哋喺出面去到一齊議會內外抗爭咯。依家我哋睇嘅情況咧，就係香港有兩個極端啦，或者大家可以因為我對香港即係盡量去嘗試了解啦，但係都有可能有偏差嘅，都需要大家糾正嘅。咁就係有兩個情況咧，就係嗰個選民，我講非建制派啊，選民同埋候選人嗰個關係咧，一係咧就係含淚投票啊，跟住又夾住泛民啊，即係好似無奈好矮仔咁樣。另外一批咧就鬧完之後就走佬喎，唔會建議翻去做啲乜嘢嘅。咁兩個都唔係一個好有建設性嘅關係啊，有乜嘢可以做到？佢哋彼此溝通翻，一個有建設關係協作，咁呢場仗先有得打噶嘛，係咪？如果唔係呢個，反而呢個選民同埋議員啊，或者候選人咧，咁樣分裂咧，我嗰個關，即係嗰個嗰個憂慮咧，仲大過依家所謂九月嘅。 但係現實就係咁 喎。但係我都係可以有嘢去到改善嘅。如果即係我可以講講個 聽聽點樣做嘢。公民意識嗰個培養啦，當然好緊要啦，因為你唔係講選舉呢樣嘢，就係講下普通我哋日常嘅生活。好簡單一樣，我即係喺香港咁多年，你會發覺就係話，你一般嘅公民啊，你譬如去到一個公共空間，一個康文署嗰一個公園嗰度，你會發覺咧，原來喂點解呢個公共空間我咁做又唔得，咁做你又唔得，你又唔俾我做呢樣，你又唔俾我呢樣嘢，但係好似所有人都好似習慣曬咗，好似喂你話點就點樣啦，但冇諗過原來呢樣嘢係我本身作為一個公民應該有嘅權利。既然係我應該有嘅權利，點解我唔去爭取？點解我唔去將佢發聲出嚟，或者我要求你要俾翻我應該有嘅嘢俾我咧？咁樣咁喺選舉度一樣啫嘛。咁你作為一個選民。你個角色唔應該只係淨係揸住呢張票就話我俾邊個投邊個，而係呢張票本身背後嗰個價值包含咗啲咩嘢？包含咗我要有我對呢個社會個議題，我所關心嘅嘢，我要求嗰個參選人你要依我嘅意思去做嗰樣嘢。 代意 識 嘛， 即係我試下，我試下咁樣去演繹啦。即係咧，譬如如果以前咧就係佢哋啲議員啦，或者譬如阿 Donna 佢要選啊。 咁佢咧就會講話佢嘅政綱係點點點。 我有 share 你嘅 風聲。如果我認同的話咧，我就投佢票。但係而家個概念咧就唔係啦。我列曬，我認為我一個我支持嘅議員係應該要點點點點點。 冇錯啦。 咁然後咧就開呢個單出嚟咧，咁就睇下邊一個咧就肯接受我呢個餐單啦。 你係應該咁樣樣噶嘛？你唔係話就咁樣樣你？ 即係如果係阿Donna， 即係我要平權，你唔平權我就 唔選你咯。咁我就投你啦，係嘛？咁同埋呢度咧就牽涉到咧，如果唔係我一個人講嘅，我可以罵到一班人。越大聲勢嘅，咁就越有議價能力啦。咁但係呢度咧又牽涉到頭先咧，阿 Natalie 你講咧有一個平台，嗰、那個平台咧，你頭先講咧係可以俾到咧會含淚投票同埋鬧完就走嗰一班人。 嗱，所有人應該 其實好多人都一路想建構一個咁嘅平台。我亦都想問一問，你覺得自己呢一個咁嘅計劃有啲乜嘢質素？是勝過以前啲人一路做嘅嘅努力去建構呢個平台，你呢個平台就 work， 其他人啲平台唔 work 咧？ 唔係，冇咁， 我哋呢一節嘅時間就到啦，俾幾分鐘你啦，組織下先，轉頭翻嚟見。 花生多百食，我哋梗係最積極，識聽一定聽 hkpeanut.com， 我係長毛。